朝鲜劳动党出版社出版了《金正日全集》第13卷。《金正日全集》是一部永恒不灭的主体思想和先进思想丛书，按年代顺序系统地全面收录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第13卷收录了金正日同志在主体58年1969年8月到主体59年1970年4月期间所发表的历史性谈话、讲话和结论等96部经典著作。